31度，吹和缓至清劲嘅东北风，晚上北风增强，有一两阵骤雨，气温下降至最低大约24度。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非常干燥，早晚较凉，日夜温差较大。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吹烈风，香港邻近海域沙美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到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另外预料一股季候风补充会在今晚抵达该区。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北风5至6级，稍后转吹北风达7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可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吹东北风5至6级，稍后达8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可有中至大浪，后转非常大浪。沙美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东北风5至6级，稍后7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可有中至大浪。海南到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稍后7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可有中浪，后转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北风7至8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5级，汕头吹东风1级，能见度30公里；东沙吹东北风6级，能见度10公里；澳门吹东北风1级，能见度19公里。最后西沙吹东北风3级，能见度8公里，有雨。香港电台呢节华南海域天气报道员。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每年十月都是我哋好怀念嘅妹姐梅艳芳生日嘅月份。港台电视31港乐港乐，今集就请到同 Anita 关系非常密切嘅草蜢，分享与妹姐相处嘅珍贵点滴。 因为梅艳芳，我哋坚持到今时今日，都系话俾所有乐迷听，唔系当初梅艳芳有呢个眼光，香港唔会有一对叫做草蜢。 今晚8:30，港台电视31港乐港乐，纪念梅艳芳。 好心情经理人今集嘉宾，著名唱片监制 Joseph 叶广权， 10年前帮佢做一首《港男港女》，即系我同 Eason 第一次合作嗰只碟咧。咁嗰首歌我收到只歌，哎啱 Eason 唱，但系我再听轮下轮下，咦好似合唱好啲，俾我一 click 揾到 Rowena， 佢话我唔识佢嘅，话你唔使识佢，根本人 你识咪得。 Hello， 我系叶广权，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星期日2:00至4:00，香港电台第二台，我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喂，行紧过嚟，得啦，唔讲啦，我带紧机啊，差少少过关啊。 马路唔系打机嘅地方，亦唔系上社交网站同睇信息嘅地方。行人过马路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行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清早约你在这收音机，轻松笑笑，犹如在看戏，被窝中享受甜美，遍布于这空气，分享说笑，让你打开心扉，分分秒秒良凭着我与你，在深呼吸令你松口气，能陪伴你多么美，有过半日的假期，又会想起你，就即刻致电和我细味，再过半日的假期，又再想着你。 似预期，望今天假日能完美。Beautiful Sunday。 早上六至八，思培 Beautiful Sunday。 早晨，早晨，欢迎来到香港电台125普通话台联播的 Beautiful Sunday。 今天呢就 Barbie 请假一天啦，所以就有我思培代班在这个美丽的星期天陪着你。哇，真的感觉到呢好像转了天气了，由夏天转到秋天。现在温度呢早上呢也都见到呢有微微下降啦，现在温度是25度，相对湿度是 88%， 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那看回今天的天气预报呢，也都是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干燥。他说呢最高的气温可以去到31度的，不过呢我今天出门口的时候呢就觉得哎真是凉凉地啦。他就说最低的温度呢去到24度，留意回啦。如果呢你都好像我这样，这个朝头早、哎、早上要出门的时候呢记住加翻件褛。 红红黄黄叶儿伴我唱，飘他方的你可有着凉？静问为何是你使我等待？怎么要千滴热泪滴进我梦乡？又是凉的秋。愁无尽的秋，知否当你远去后牵挂都倦透。旁人常问何时要等，怎么可一世不爱别人？自问若忘掉你都算分，可惜每当叶落便念你更深，背着人心酸，人如愿相恋，推搪当世界再没秋季再算。秋来也秋去，秋风教人掉眼泪，何时才跟你可重聚？秋来也秋去，要到几多岁，方信你与我早早告吹？秋来也秋去，千千片红叶跌坠，如完成凄美的情趣。来也秋去，我似秋空虚，只有信会跟你再共居。忘掉你都算应份，可惜每当叶落便念你更深，背着人心酸，人如愿相恋，推搪当世界再没秋季再算。秋来也秋去，才跟你可重聚，秋来也秋去。 成凄美的情绪。秋来也秋去，我似秋空虚，只有信会跟你再共对。秋来也秋去，我似秋。 今日咧准备嘅第一首歌曲咧，啱啱听过有叶倩文嘅《秋去秋来》。系啊，今日咧早上准备嘅歌单咧，有一部分咧都系同天气啦、同季节有关嘅。如果讲到秋天嘅话，跟住下一首，你估唔估到系乜嘢呢？哇，经典啦、啊！估到啦吗？爱在深秋送给你，谭校长的歌曲啊。 如果命里早注定分手，无需为我假意挽留。如果情是永恒不朽，怎以后让我倚在深秋，回忆逝去的爱在心头，回忆在记忆中的我，今天曾泪流。你是可爱到永远，我是真心舍不得你走。有日让你倚在深秋，回忆灭去的我在心头，回忆在这一刻的你也爱在心头，回忆在记忆中的我，今天曾泪流。请抬头抹去旧事，不必有我，不必你是可爱到永远，我是真心舍不得你走。有日让你倚在深秋，回忆别去的我在心头，回忆在这一刻的你也泪流。 如果讲到咧关于秋天嘅歌曲啦，唔知点解咧，系咪因为见到侧边嘅树叶啦，都开始纷纷落下，好似总系会带啲伤感嘅感觉。咁所以咧，今日咧拣嚟嘅歌曲咧，有一部分啦同秋天有关。而讲到有啲伤感嘅话，呢一首歌咧，真系好想接住播俾你听。通常咧，我翻亲嚟咧都系播一啲经典歌曲啦。咁而呢一首咧，都系细细个嘅时候咧已经开始听。来让我跟你走，柏宁。 逃避你的眼光，还是要一再偷看？逃避却偏退不去，泛滥我心里挂念的感觉。容许在这晚上，什么都不听不看，坐在房的中央，对着灯光想你又想你。小心一些不算过分，不想错爱会再次痛心，但你一笑一语可以一秒间扭转天昏跟地暗。拘禁不去接近，笑如寂寞伴我继续追人，就以不甚的勇敢将我的爱赌借下半生。 虽然咧，相对于一啲正面啲嘅歌曲咧，我觉得好似啱听啲，即如果你嘅感情上边咧遇到有不畅顺嘅时候啦，可能好多人咧都中意听一啲好形容到自己心情嘅歌曲噶。但系咧，当然我自己系中意听一啲正能量啲嘅啦。点样可以喺呢一个伤感嘅情绪里面抽翻出嚟咧？咁但系呢一啲嘅伤感嘅歌曲啦，或者头先你听到啦呢一首嘅《来让我跟你走》咧，硬系嗰个情绪咧，你系 唱完之后咧，都会觉得好舒畅嘅感觉嘅。有啲歌曲咧系冇办法被代替。去到秋天啦，啊，咁我最近咧都有好多有趣嘅事情，好想喺呢一度咧一一同你分享。首先第一样咧搞笑嘅嘢咧就系、是，唔知道会唔会转季节，你都会去谂住转下一啲头发嘅颜色啦，改变下造型咁样咧。最近咧我都谂住转下头发嘅造型啦，咁啊染咗一个新嘅头发啦。咁本身咧我就系搞笑嘅事情就系、是，我谂住染一个叫做蜜桃色咁样啦。蜜桃系咩色嘅咧？感觉上面咧好似粉粉地，跟住有啲红红地色咁样啦。结果咧大家都我同发型师都冇试过呢个新嘅颜色嘅，一查上去，见到出到嚟咧系西瓜咁样色嘅。咁如果有兴趣咧，可以上社交平台咧睇下我最近嘅新嘅颜色系点样。咁跟住咧，我嘅发型师咧就安慰我啦，佢话：唔系啊，呢个红红地、橙橙地，洗洗下咧甩咗，都会有一啲秋天嘅感觉啊。唔知你又觉唔觉咧？开始有微凉的感觉啦。 微凉的秋荡来伤口，微凉的酒苦涩轻透，微凉是我未忘藉口，道别某个深秋，为何当天不懂去爱，为何分开方知热爱，为何夜了当来感慨，是否不应该匆匆一生独自想逃，风干情感的苦恼，偶站进街角堕进了夜幕，像是 好啦，记住啦，如果呢段时间咧你都准备要出门口嘅话咧，就记住要带多件衫啦。因为咧今日好早啦，五点几出门口嘅时候咧，真系 feel 到系有转咗微凉嘅感觉噶啦。我唔知道如果你住嘅屋企嗰度啦，会唔会 feel 到特别有即系冻嘅感觉啦？尤其是系朝头早啦，或者系夜晚嘅时候。咁所以最紧要就系唔好冻亲。不过好搞笑啊，最近咧发现有好多身边嘅朋友啦，都同我讲话，我要捉紧夏天嘅尾巴，或者其实尾巴已经走咗噶啦。咁佢哋咧就系去到秋天咧先开始去沙滩。今年好似真系好多朋友都有咁样嘅情况，就系夏天冇去沙滩，去到秋天先去沙滩。咁不过咧冇问题嘅，几时去都得嘅。咁但系最紧要就系着够衫，最紧要系身体健康嘛。好，我哋听听新闻啦，转头翻嚟继续有 Beautiful Sunday， 继续有我师培陪住你，转头见。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南韓軍方表示，北韓星期日凌晨向東部海域發射兩枚短程彈道導彈。聯合參謀本部說，在當地凌晨兩點前檢測到導彈從江原道發射，暫時未有其他細節。韓方將加強監控和警惕，並與美國密切合作，保持全面戰備態勢。日本當局亦話，北韓發射了兩枚導彈，都落在專屬經濟區以外。海岸警衛隊未收到任何相關的船隻受損報告。防衛省強調不能容忍北韓發射導彈。報道說，今次是北韓在兩星期內第七次類似挑釁。較早前美國列根號航母戰鬥群重返東部水域，並再次舉行聯合軍演。連接俄羅斯本土和克里米亞的大橋其中一條行車道已經重新開通，可供私家車和巴士通過，所有車輛必須通過安全檢查。恢復鐵路運輸，但貨車需要由渡輪穿越黑赤海峽。俄羅斯總統普京簽署命令，要求加強措施保護通過黑赤海峽的交通通道、供電系統和天然氣幹線管道。俄羅斯副總理視察大橋的受損情況，他說已經為橋梁受損部分訂製金屬，建築商和設計師已經做好準備，希望兩條行車道到星期日可以回復行車。克里米亞大橋在過去的星期六有卡車發生爆炸，導致同公路橋並行的鐵路橋上一列貨運列車七個油罐起火，造成三人死亡。調查人員已經確定爆炸卡車車主是俄羅斯南部克拉斯諾達爾邊疆區的居民，相關調查正在進行中。保良局成立獨立檢討委員會，檢視並跟進核下幼兒中心懷疑虐兒事件。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孫玉涵認為保良局的舉措認真和負責，期待委員會盡快開展工作，全面客觀審視保良局兒童住宿服務，提供改善建議，提高服務水平，希望委員會盡快提交報告。他說，社署作為監管部門已經責成保良局就懷疑虐兒事件提交特別調查報告，警方亦已經採取行動調查。保良局成立的檢討委員會由律師會前會長彭允熙擔任主席，成員包括醫療界、幼兒教育界、社福界和臨床心理學家。保良局說，正啟動多項支援兒童院舍工作人員的措施，又強調對於任何令幼兒受到傷害的行為，零容忍，定會嚴肅處理。英超联赛是曼城主场4-0大胜修咸顿，简些路、霍顿、马列斯和夏兰特各入一球。车路士主场3-0轻取狼队，纽卡素主场5-1击败宾福特，贝尼茅夫主场2-1反胜李斯特城。

欢迎继续翻到嚟 Beautiful Sunday 啊！今日咧有我师培陪住你。咁啊，早上嘅时间啦，咁啊，亦都嚟到第二节啦，亦都好呼吁下先。稍后咧，我哋七点钟嘅时间咧会开始接听电话同大家倾下偈，欢迎打上嚟18723881872388。咁咧稍后咧，我哋就会慢慢安排打俾你噶啦，争取时间可以上打上嚟啦，分享一下一啲秋天嘅计划啦，或者嚟紧而家 feel 到咧，身边有好多朋友咧开始去旅行咯噃，你自己又有冇心喐喐？谂住要去边度咧？欢迎你打上嚟倾下偈下。咁咧，我最近咧呢一节啊，都有一个小故事可以同大家分享下，都几搞笑噶。话说咧，系同婚礼有关嘅，当然唔系我结婚，系身边嘅朋友结婚嘅一件几搞笑嘅一件事。对于别人来讲可能是一件小事啦，对于我来讲可能是一件都几丑怪的事情来的。是啲乜嘢呢？稍后慢慢话俾你听啦。 中想找他的小脚印，未见他踪迹，我欲问浮云。但我愿意为了他耐心地等，金色的光线将肌肤。眼阳光微笑地问，问我会否为爱消沉，会否失去内心的振奋。我信这事未必可行，无奈这脚印带着无穷吸引，爱似传奇地发生，谁知不能，情意虽比海里深，怎知道这段情定不可寻，眼泪与我爱从来沉沉足印，爱意埋藏在我心， 啱听过咧，呢一首歌曲咧，唔知道你熟唔熟悉啦？同咧我接住落嚟咧想讲嘅小故事都有啲关系嘅。啱啱听过咧，有沙滩中的脚印。咁其实咧，想分享嘅呢一个小故事咧，其实都几搞笑嘅。话说咧，我唔知道你有冇试过啦，我哋可以嚟一个小嘅快小嘅分享啦吓。咁系发生咩事呢？话说呢，我最近啦就有朋友结婚，咁跟住呢我就梗系当然要去佢嘅婚礼度祝福一下啦。咁但系呢佢系搞晏昼嘅，即系佢个宴会呢系喺晏昼嘅时间。咁我成日都以为系两点半啦，咁点知去到一点半嘅时候，当我正准备出门口，跟住我嘅朋友呢就 send 信息俾我啦，佢就话你去边啊？已经进咗场啦，已经march in完啦，咁样。跟住我就话吓，唔系两点半咩？跟住咧，我就即刻搭的士过去啦。咁希望可以赶及影到张靓相咁样啦。咁跟住咧，OK， 呢个都唔系最搞笑嘅事情啊。咁我唔知道你有冇试过，就系搞错时间啦。第一，第二咧就系当我去到嘅时候啦，咁我就问一下我嘅朋友，咁我就冇特别留意系边一个位置啦，因为未去过嗰间酒店嘅。咁喺中環嘅，咁跟住咧，去到之後，朋友話喺一樓 ，OK， 咁我就即刻，諗都唔諗啦，即刻搭 lift 一樓，跟住之後行出去，咁跟住咧，左邊係冇嘢嘅，跟住右邊咧就有一個宴會嘅場地，咁我就即刻就問下門口嗰位嘅服務員啦，就問佢，呢一個係唔係A 先生嘅婚禮啊？跟住佢就諗咗一陣，跟住佢就話，係啊，咁樣啦。咁跟住之后呢，我就完全係不疑有诈，即係完全冇諗过会唔会唔啱啦，跟住我就行咗去啦。咁跟住呢，我就再同门口嘅 reception 嘅姐妹啦就讲话，我係 A 先生嘅朋友，我想问下我应该坐边度啊，咁样。咁跟住呢，姐妹们呢都有少少愕然啦。咁跟住我就再讲多次啦，跟住佢就讲多次个名啦，跟住佢就话，会唔会系南家嗰边？佢话系咪南家嗰边噶？咁样，跟住我就话，系啊，南家嗰边噶。咁就帮我抄嗰个座位表，咁抄唔到我个名嘅，点解？跟住我就，因为好赶啊，因为我本身就已经迟咗好多啦嘛。咁跟住咧，我就话，唔紧要啦，咁我自己揾下啦。跟住我就好快咧，就喺本签名簿度签咗名啦，然后就俾咗封利是个呢一个嘅姊妹啦，就希望佢代为转交。咁样啦，跟住我就行咗入去，跟住望一望，点解冇我识嘅人嘅咧？跟住我就朋友打俾我啦，跟住佢就话，喺露天嘅地方、啊，咁样你去咗边啊？跟住我就话，吓，我而家呢度有瓦遮头嘅、啊，究竟我去咗边咧？咁结果，跟住我就即刻好担心啦。咁啊，即刻真系出去睇下，究竟张相同埋睇清楚系咪啱嘅地方啦、啊？跟住发现，真系唔识嘅。原来我去错咗婚礼啊，我就入错咗人哋嘅宴会嘅场地啦，跟住之后仲要签咗名啦，跟住我就即刻超级无敌尴尬，咁就同翻前台嘅朋友讲，前台嘅姊妹啦，就同佢讲唔好意思，我去错咗，跟住姊妹们咧就好愕然啦，跟住之后咧就即刻同我讲唔紧要啦，唔紧要啦，跟住就俾翻封利是我咁样啦，咁然后我出到去门口嘅时候咧，就见到一对嘅甜蜜嘅新人啦，就正准备。要进场啦，咁系男女士都系非常之合衬啦 ，feel 到男仔当然系好靓仔啦，女仔亦都系一位长头发嘅女士，系非常之美丽嘅，咁所以我就真系非常之唔好意思，亦都唔知道大家有冇试过去错婚礼啦，咁而。应对嘅话，如果系你嘅话，咁究竟应该点做呢？咁当然啦，因为我之前都冇发生过呢啲事情啦，所以我都觉得自己处理得未够好嘅。咁所以咧，亦都好希望啦，喺呢一度咧都送翻一首歌啦，俾一对嘅新人，希望咧佢哋甜甜蜜蜜啦，每日都开开心心。咁然后咧，同时间我知道啦，最近亦都有好多朋友最近要结婚啦，咁所以咧，亦都喺呢一段时间，希望送埋呢一首歌曲俾你，亦都。希望最近啦，亦都喺社交平台上边咧见到有朋友话周年纪念喎，咁所以咧呢首歌相信咧亦都啱你，亦都啱你噶啦，系咩歌呢？希望你会中意啦。每次听到呢首歌嘅时候咧，都会觉得真系非常之甜蜜啊，非常之温馨。 求什么？无寻什么？突破天地，但求。

熟，建築商和設計師已經做好準備，希望兩條行車道到星期日可以回復行車。克里米亞大橋在剛剛過去的星期六有卡車發生爆炸，導致同公路橋並行的鐵路橋上一架的貨運列車七個油罐起火，造成三人死亡。調查人員已經確定爆炸卡車的車主是俄羅斯南部克拉斯諾達爾邊疆區的居民，相關調查正在進行。天气方面，华中的气压正在上升，预料一股东北季候风补充会在今晚抵达华南沿岸地区。此外，骤雨正是影响南海北部。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多云，日间部分的时间有阳光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北风。晚上北风增强，同有一两阵骤雨，气温下降至最低大约24度。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同非常干燥。早晚较凉，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86%。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香港其实真的很漂亮，有很多特色的建筑物和特色的小店。 香港人很有人情味的，不介意同人分享他的故事。 香港有很多好东西吃的，中西日韩泰粤什么都有啊。 听实星期一至五下午1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Made in Hong Kong 有大街小巷关注组，同你一起发掘香港的美。靓靓靓美美美，我最靓。 二台话你知。 Yuk daftar gratis di Pusat Kesehatan Distrik atau District Health Center. Sebagai anggota, kita bisa ikut banyak kursus yang ditawarkan. Ada kursus-kursus spesialnya. Aku sih tertarik kursus tentang pengembangan kebiasaan pola makan baik. Makan yang sehat, hidup juga jadi sehat. Takut kalau pola makan sehat hambar, tidak berminyak, tidak pakai garam dan gula. Makanan nggak ada rasanya. Kalau makan, nggak pernah kenyang. Nah, ini semua salah persepsi. Sebenarnya, pola makan sehat bisa dibuat lezat. Banyak bahan makanan yang bisa dipilih. Asalkan memilih bahan yang tepat, lalu pelan-pelan menyesuaikan kebiasaan, pola makan sehat bisa menyenangkan dan lezat. Jadi, kita bisa belajar cara mempersiapkan makanan sehat dan lauk-pauk di kursus yang diadakan District Health Center. Kursus-kursusnya banyak, termasuk tentang sup yang bergizi, masakan dari luar negeri, tips kalau makan di luar, dan cara mengontrol asupan minyak, dan lain-lain. Ahli nutrisi di sana dapat menolong membuatkan menu sehat buat kita. Kedengarannya asik kan? Yuk gabung di District Health Center. Mari mulai hidup sehat bersama District Health Center. 二台话你知。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 为听众提供更多优质节目，了解国家发展，认识民风民情。 好听又有料的听多啲识多啲节目。咁啊，嚟到今年咧，港珠澳大桥咧已经迎嚟4岁生日，集成咗世界上最先进嘅管理技术同埋经验噶吓。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FM 102.8 FM 102.8，大湾区之声。 哎呀，计唔掂添！ 咩事咁苦恼啊？ 我未计到边队会喺咩情况之下先至可以出线，而边队又可能会出局呢？ 咁不如帮手计下个宣传声带，仲剩翻几多秒可以用好过啦。 吓、啊！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上帝之手决战 VAR》， 主持冯杰、林普斯。 今集会讲下2004年欧洲国家杯，意大利点样黯然出局。另外又会讲下关于球坛 AI 嘅话题。 星期日晚8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 我是儿童呼吸科邵嘉嘉医生。疫情升温，作为妈妈想给小朋友最好的保护，就要安排6个月或以上的仔女打新冠疫苗。感染了新冠绝对不是一般伤风感冒，有机会并发脑炎等重症，要深切治疗甚至死亡。而孕妇打了针不只可以减少重症，还可以将抗体传给胎儿。喂人奶的妈妈打了 初生婴儿就可以透过母乳得到抗体的保护。 清早约你在这收音机，轻松笑笑，犹如在看戏，被窝中享受甜美，遍布于这空气，分享说笑，让你打开心扉，分分秒秒凉凭着我与你，在深呼吸令你松口气，能陪伴你多么想起你，就即刻致电和我细味，再过半日的假期，又再想着你，阳光的灿烂由你起，天气就似预期，望今天假日能完美。 Beautiful 三分钟讲得通。 Welcome， 早晨，今个早上继续有 Nature 教我哋印度嘅其中一种语言 Tamil。刚刚咧就听到我哋讲嘅第一句啦，究竟系咩意思呢 ？Welcome means hello, like a greeting. If you meet someone, it also means like hi, hello. 当你见到朋友的时候，通常就会讲这一句问候的说话，同时间亦带有你好 hello 的意思。今集呢我们就讲多些关于食物的东西。首先啊，今天这么早吃了早餐没呢？ 那காலையில சாப்பாடு சாப்பிட்டேன். Yeah, na means me. காலையில morning, சாப்பாடு food, and சாப்பிட்டே means ate. Nature 说他吃了早餐了。刚刚听到的这一句是过去式的我早上吃了东西啦，一起听多次。 那காலையில சாப்பாடு சாப்பிட்டேன。 而现在式的吃是怎样讲呢？ If you want to say present tense of eat, say சாப்பிட்டேன。 一起跟住到 சாப்பிட்டேன。 很好奇你早餐通常会吃什么？ I mostly like to eat dosa or idli. Dosa is South Indian food.We make rice flour and some other flour. I don't know what they make. My mother does my food. So we make different kind of flour, mix it, and then we do it like pancake on the tawa, and we just flip it over and eat it along with chutney, dosa with chutney. 即是印度薄饼配印度的一种酱料，叫做 chutney. Dosa 是来自南印度的一种食物。它会用不同的面粉混合做成了一个浆，煎了它做成薄饼，然后就配上印度的一种酱料 chutney 一起吃的。那我知道印度呢都有很多不同的酱料的，还有什么其他选择呢？ We have different kind of sauce. We have tomato, we have mint, and we have garlic, ginger, many type of chutneys. So you'll just have to add many type of masalas to it. You see, in Indian cuisine, not just South Indian or North Indian, in Indian cuisine, you see, we like to add a lot of spices in our food. So most of the spices are from Kerala. It's another state in South India. So we use different kind of spices and masalas to make the curry. Also curry as well as chutney. Chutney is for breakfast and dinner. We eat it along with dosa. And idli,It's a bit fat type of dosa. It's like, how do you say, dumpling kind of? But it's just filled inside with the flour. 他说有番茄、有薄荷、有姜、有很多不同的酱料。他说通常印度人煮食食很喜欢落很多调味料。这调味料呢通常是来自印度的卡拉拉。他们煮咖喱呢就会用很多调味料啦，还有加上马萨拉 masala 一起来做的，还有会煮 chutney。Chutney 咧通常咧都系早餐或者晚餐先会用嘅，通常就会同 dosa 一齐食嘅。讲到嘢食，即刻觉得好肚饿啊！咁我好肚饿系点讲咧 ？Yanaku pasikidu， 一齐跟住到 Yanaku pasikidu。 咁如果我去餐厅点嘢食嘅话，我想要呢一个，咁点讲咧 ？I want this. It means Yanaku venu， 一齐跟住到 Yanaku venu。 明白晒。 今集多谢晒 Nature 嘅分享，下集有请你继续教我哋多啲印度嘅用语同埋印度嘅文化。Thank you， 拜拜。学到呢最初呢学这个这个新环节的时候呢都会觉得啊有些好像很混乱、啊、但不是、啊、听到几次其实是练到的。好啦咁我哋好快呢就接听听众的朋友的电话啦。不过呢亦都加了一个小的游戏啊，就是呢如果你哋啊打咗上嚟之后呢其实有些歌呢你想我是揀了今日的一些歌单俾你哋选择的。如果你都想点歌的话咁呢首先都有十几首咁我就先讲一部分啦。你可以揀呢一就是你最珍贵啦张学友，二就是恋爱预告林珊珊，三就是分分钟需要你叶倩文，或者陪着你走卢冠廷，亦都有梁静茹的勇气，或者 Westlife You Raise Me Up。 看看你们如果想点歌的打上你的听众朋友亦都可以告诉我，看看你想听什么歌呢。 早上六至八，思培 ，Beautiful Sunday。 听听韩小姐，早晨。Hello， 韩小姐，听唔听到？喂喂。Hello，Hello。 好，唔紧要，我哋咧试下再接听一下先吓，暂时听唔到韩小姐嘅声音、哦。好，咁啊，各位嘅听众朋友咧，如果都想有兴趣打上嚟倾下偈啦，就欢迎你可以打上嚟18723888。好啦，头先讲到啦，亦都咧今日准备咗一啲嘅歌咧，可以俾大家拣嘅。咁歌单仲有啲乜嘢咧？咁分别咧就有头先讲咗啦，有六首嘅，另外咧有仲有有了你啦，陈百强或者 Lucky Jason Mraz 嘅，另外仲有郑中基晴天阴天雨天或者罗文嘅前情感受等等。好，我哋再听一听先吓。Hello， 系 韩小姐，系听到啦。早晨，早晨， 早晨啊！ 诶，醒咗啦噃，好早喎、啊，今日到七点。 系啊，我基本上我每个礼拜都会听你哋嘅节目噶。 啊、哦，多谢多谢。咁系咁早起身系有活动系嘛？逢星期。 唔系，因为我平时翻工都系咁上下起身嘅，咁、啊、所以咁我就起咗身，咁喺有时摊喺张床度，咁就会开心机就会听你哋嘅节目咯。 啊，多谢支持。点、嗯、啊？打上嚟有咩想分享下咧？ 冇啊，因为今个月咧十月咧。我屋企咧就有四个人生日嘅，咁、其实我特登就打上嚟就祝佢哋生日快乐啦。咁就有一个就系我妈咪就听日十月十号生日嘅，咁就另一个咧就系、是、我先生嘅嘅家姐就系十月十一号生日咯。咁另外我仔仔咧就十月十七号生日，咁最后一个咧就系十月廿一号我先生生日，咁我都祝佢哋生日快乐，生活愉快。 好，我都祝大家咧生活快乐，生活愉快之余咧，每一天都系开开心心，每日都系幸幸福福，同埋有埋你喺呢一度啊嘛，我相信咧一定系每天都非常快乐嘅。 系啊，多谢你，好开心你哋接到我电话，同埋我听到你哋嘅声音，同埋真系可以可以真系同你哋喺大气电波中真系倾偈咯。 啊，我都好多谢你打上嚟同我倾偈，可以呢段时间你又陪下我，陪下你。咁点啊？你哋有冇一个开一个大嘅 party， 定系还是？ 有啊，我哋预算就下嚟紧嘅星期六咧，咁我哋就会大家一齐出去食饭咯。 哦，中餐定系，因为咧都有唔同嘅，即系又有长辈啦，跟住又有小朋友啦，咁好难决定。 我哋去食日本嘢， 哇咁开心！ 系啊系啊，因为因为其实虽然屋企啲即系多长辈啦，咁但系佢哋都都中意食一啲比较特别啲嘅嘢咯，咁我哋就所以拣咗去食日本嘢咯，系啦、 啊。哦，咁系咪每一年都系咁多人一齐庆祝噶？ 今年就会特别啲啦，因为旧年即系呢一两年咧，因为嗰、那个即系病毒嘅问题啦，咁所以我哋都停咗一齐 gathering 咗一轮噶啦。咁如果通常我哋真系有啲咩聚会咧，咁我哋都会去我姑奶屋企啦，因为佢屋企比较大啲，咁我哋就会上去屋企就买啲嘢翻嚟，咁一齐庆祝咯。咁但系今年就特别啲啦，咁变咗又可以有一啲即系政府一啲解放俾我哋，可以俾我哋十二个人一台啦。咁所以我哋就决定今年就一齐出嚟，大家庆祝依四位寿星公寿星仔生日咯。 哇，好开心啊！咁系咪通常咧，你哋系一齐，譬如聚埋一齐啊，咁跟住就即系就过一晚咁样咯？定系 full day？ 我哋唔係嘅，我哋因為始終都係大家有家庭啦，同埋有自己嘅即係環節，咁我哋變咗我哋其實係出嚟食飯，咁喺嗰幾個喺嗰兩三個鐘頭，大家一齊 happy 下咁樣咯。咁其他嗰啲就要佢哋自己個人再，譬如好似我女女咁，就會約阿姑媽或者約阿婆婆啊咁樣自己去行下街買下嘢咁樣咯。咁但係如果咁大班人一齊出嚟，我哋通常都系食完饭，我哋就走噶啦。 哦，哇！但系都好开心啊，即系每一年咁样一大班人有四个寿星、 啊，系啊，系啊，系啊，同埋佢哋咁最特别就系我妈妈系十月十号生日啦，咁都同一位名人系同一样生日啦，梅艳芳啦，咁所以都大家都会特别记得佢今日生日咯，都系。 嗯，啊，有冇讲到咧？呢四位嘅寿星朋友都系性格好相近，但系咁近个生日。 似噶，似噶，比較獨立啦，同埋即係比較有愛啲嘅，因為佢哋唔知係咪天平咗啦，咁所以咧對一啲嘢咧係你話佢執著又得，唔執著又得，咁但係佢哋真係會好公平公正咯做嘢。 係，同埋天平座咧對身邊人都好好嘅，即係身邊有好朋友啊，好開心噶。 係啊，好有愛噶，咁所以我都覺得好幸福，屋企有四個即係天平座嘅人即是陪我哋一起生活啦，同埋咁我哋都好开心，竟然十月有屋企有四个寿星仔、寿星妹咁样咯。 好，祝福你哋，亦都希望你哋咧嘅生日派对啦，系玩得非常之开心，非常之愉快。 好啊，多谢你哋啊！咁我都祝大家听众生活快乐，身体健康。 好，有冇咩歌想听咧？头先咧就讲打上嚟可以点下歌，有冇边首听到系想点嘅咧？想听 因为头先个电话系好窒啊，咁同埋咧，因为系啊，咁变咗我听唔到我你点每一首歌我都中意噶啦，咁你同我拣一首就 OK 噶啦。 OK， 好啊，好啊， 好啊，多谢晒你，多谢晒， 多谢 晒， 拜拜。哇，其實咧真係好開心嘅，因為咧而家即係疫情啦，好翻少少啦，咁即係當然啦嚇，亦都係因為個措施啦，亦都有少少改變啦，咁所以咧我哋就可以多啲人聚埋一齊，可以一齊慶祝一下熱鬧一下。咁當然啦，都要注重衞生，要注重安全啦。 每次我將傾心的感覺都收起。只得我自己在梦里欣赏你，那次我于餐厅的一个俯看你，这么远亲你，我是在无比的福气。晴天阴天雨天，你在何地代表我天气，烦扰完美，做梦也都因你。晴天阴天雨天，我在何地亦都会等你，如果不及你嫌弃才是我运气。 天阴天雨天啊，其实真的觉得很开心的，身边有一个人可以都会记每一年啦，都记得你的生日，每一分钟即系好像时时刻刻咧都有人谂住自己咧，其实呢一个感觉咧系非常之好，亦都觉得系好幸福的事啦。所以大家咧一定要珍惜啊，记得你生日，或者甚至系记得你一啲重要时刻啦，或者分分钟咧都喺你身边陪住你的那一位呀。 咁咧，头先咧就听咗韩小姐嘅电话啦，稍后我哋新闻过后咧，就继续接听大家嘅电话。咁因为咧喺网上边咧，亦都收到好多嘅留言啦，亦都想同大家打声招呼。啊，早上咧发现大家好早起身，咁我之前咧就啱啱出咗个 post 嘅时候啦，咁就见到咧有好多朋友诶同、大家 say hello， 讲早晨啦，有Hold It 啦，有 Roof 啦。另外咧，仲有佩汪，另外咧，仲有光仔仔，仲有 Leland， 跟住仲有 Desmond， 仲有 Maylin， 仲有 Albert， 仲有黎君，仲有希望冇读错啦吓，仲有 Jean Ho， 仲有睇下先吓。另外有位朋友咧就同我讲啦，佢话咧。原来他都有试过入错不同的地方，不过好彩啦，当然是那个的主持，即是那个地方的人啦，亦都是很友善地对待的。咁所以但当然呢亦都提下自己啦，就千祈不要再咁大懵啦，真的去任何的地方呢，任何的场地呢，亦都要看清楚是不是去啱地方呢。因为有时呢可能你入到去问那个人，那个人有时呢可能未必会即刻想到是不是你想去的那个啱的地方㗎嘛。听听新闻转头返嚟继续 Beautiful Sunday。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南韩同日本表示，北韩凌晨向东部海域发射两枚弹道导弹，射程大约350公里，高度50至100公里。南韩军方话，北韩发射的是短程弹道导弹，批评北韩严重挑衅，损害和平。日本话，北韩发射的可能是潜射弹道导弹，正是分析细节，强调不能够容忍北韩的行为。北韩早前警告美国列根号核动力航母战斗群在半岛水域重新部署，正是加剧地区紧张局势，又说导弹试验是一项正常和有计划的自卫措施，目的是保护北韩的安全和地区和平免受美国的直接军事威胁，并未损害邻国和地区的安全。伊朗22岁女子阿米尼涉嫌违反戴头巾的规定，被道德警察拘留期间死亡事件触发的示威浪潮持续。据报再多三人在示威者和安全部队冲突期间中枪身亡。虽然当局早前公开验尸报告，说阿米尼是死于脑缺氧导致的多重器官衰竭，而非遭到重击致死，但仍然未能够平息民愤。伊朗总统莱希星期六出席一间女子大学的开学仪式时，遇到学生高叫口号抗议。莱希在演说中提到，敌人以为可以在大学实现他们的邪恶目标，但不知道学生和教授很警觉，不会被敌人的虚假梦想成真。爱尔兰西北部多尼戈尔郡一个加油站爆炸，增至10人死亡。事发在当地星期五下午3点几，多尼戈尔郡克里斯洛克村的村郊的一座的加油站发生爆炸，加油站和附近建筑物严重损毁。警方说死者5男5女，包括2名青少年和1名女童，全部是当地人。爆炸亦都导致多人受伤，部分人由直升机转送到首都都柏林治疗。警方正是调查爆炸原因，但初步相信是一场悲惨事故。总理马丁前往爆炸现场视察，他说对一个只有几百人的小社区来讲，事件是一场无法形容的悲剧。本港昨日新增4900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295宗是输入个案，新增13名患者离世。第五波疫情累计共10002人死亡。3间安老院舍和2间残疾人士院舍共9名院友染疫，31名院友被列作密切接触者。学校方面，由于是假期，未有呈报阳性个案，但有3间中学和共3个班级需要停课7日。

生日快乐，生日快乐。啊，啱啱琴晚黑咧，我参加咗个婚宴，系我表弟个女结婚，叫做张慧欣同埋陈浩林嘅婚礼，好开心，因为好耐冇见咁面啦，已经突然间咁样参加呢个婚礼咧，见翻好多亲戚朋友啦。 系啊，终于嗰、那个即系可以见一见啦，大家一齐聚成一堂，一齐祝福一对新人。 太耐冇一齐啦，咁样咁啊，琴日咁样好开心咯。 嗯，有冇玩到好嘢？ 佢哋玩啦，我哋喺下面睇啦。 啊，倾偈啦，感受下气氛。系头先想讲咩咧？ 咁其实咧，你中午嗰咧，其实我以前咧，我有个同事咧姓钟嘅，佢做新抱，做个新抱咧姓五嘅，咁佢哋就系中午联婚，都系响晏昼嗰个摆酒嘅。 诶、欸，咁得意啊！ 系啊， 哎呀，好有趣喎、啊，食字。 所以讲啲嘢俾听啦。 好啊。 多谢你收咗同我帮我点唱。 好啊。 第一首啊，学友最嗰首歌啦。 OK， 学友嘅、啊、，OK， 好，等我安排一下先 啊。 好，咁亦都希望你开开心心啦，大家都可以同、okay. 身边嘅人啦，每一天都系咁愉快 ，Beautiful Sunday，OK、okay?。 多谢 苏先生，拜拜。好 ，OK， 跟住我哋听一听下一位嘅听众朋友嘅电话吓。喂，其实真系好开心。因为咧，其实我哋而家啦，啱啱疫情咧，真系应该话啲措施嘅开放咗之后咧，咁我哋而家又可以真系见下朋友啦。咁当然啦，即系见朋友嘅时候咧，都要记住啦。有担心嘅话咧，记住自己啦，都要检测咗先啦。咁亦都咧，记住要戴口罩啦，保护人亦都保护自己嘛。好，听听下一个电话吓。Hello， 早晨， 早晨啦，系咪杨小姐啊？ 系啊，系啊。 你好，早晨啊。今日有咩想分享啊？ 系我奶奶咧九十几岁啦。 哇，系厉害厉害。 系啊，咁咧佢21号啊，今个月21号生日。 哦，21号，诶、 欸。系啊。 好，仲有大约一个礼拜到咧。 系咧、啊，跟住我仲有个家姐咧，佢60几岁，今个月又系13号生日。 哇，好多十月之星、 啊。系啊，所以好开心吓。啊 系，咁你哋会有冇咩庆祝啊？仲有系咪啊？ 有嘅，我家姐就啱啱早几日同佢食咗嘢饭啦，晏昼系啦，跟住奶奶咧就嚟紧就16号就出去食晏昼。 哇，你都好忙碌喎、啊，咁 系啊，因为个疫情而家暂时都控制，咁大家都好开心，咁要聚一聚啦。 嗯，明白。咁有冇话通常你哋系几耐会见一次咁样噶？ 其实奶奶我哋咧。諗住個個禮拜六有時間都翻去探下佢嘅，咁如果疫情嚴重咧，我哋就會打電話咯。 啊，有冇開始試下用嗰啲視像會議，變咗見到樣啊嘛？不過就要教下佢哋點樣用咯，係咪好難？ 都難啲嘅，不過佢有姐姐就好少少啦。 啊，明白明白啦。咁係食中菜。 今次去食自助餐咯。 哎呀，好開心啊！我發現好多身邊朋友慶祝生日都中意食自助餐。任食好像开心一点 是啊，因为有时你中菜有些东西未必啱食咯。 啊，咁又系，咁又系。好啊，咁我感受到你非常之期待嚟紧，即系同身边朋友啦、屋企人啦庆祝生日嘅时候，大家一起畅饮，一起食大餐。 系啊，系啊，所以祝大家都身体健康啦。 OK， 好啊，今日多谢晒杨小姐，亦都希望你身边人啦，亦都生活愉快，生日快乐。 好多谢你，好，拜拜。 Sunday， 拜拜。好，下一个李女士，你好，早晨啊，早晨，早晨，听唔听到？ 早晨， 喂，好精神、啊， 系啊， 听到你把声，有咩想分享一下今日？ 系， 今日有咩想讲啊？ 我系叫李妙英。 是你好， 我点唱俾我院友阿陈丽芬啊？佢系10月25号生日噶， 系生日快乐， 系 有咩祝福呢？ 系啊， 有冇嘢想祝福佢啊？生日快乐！ 我想点感受前程啊？ 感受前程， 感受前程啊 ！OK， 好，等我揾下先吓。 生日快乐啊！祝佢。 好，冇问题，祝大家都生日快乐。咁啊，记住喺 就算， 拜拜，拜拜。哇，其实咧，我觉得咧， 身邊人咧記得自己生日咧，其實真係好好覺得係應該要珍惜啦，同埋我覺得係其實都幾感動噶，因為咧其實你身邊有咁多人生日啦，啊，如果我身邊嘅朋友係真係記得我呢一個月，甚至係其實好簡單，未必真係約我出嚟食飯嘅，可能真係一個訊息啦，話俾我聽，哎，生日快樂啊！我知道你今日生日啦，咁有少少嘅祝福咧，喂，其實我已經覺得咧係非常之滿足噶啦，因為人海茫茫當中啊，咁多人你都記得我，記得我，咁咧同埋亦都仲要打電話上嚟嘅聽眾朋友咧，我覺得真係非常非常之好啊，唔話得，所以咧希望大家都要珍惜你哋身邊嘅朋友啊，咁啊送俾你啦，又啱啱咧其中一位聽眾朋友點唱嘅張學友嘅歌曲。每一位都是这么重要，每一位都是这么独一无二的，祝福大家，你最珍贵。 这个时间，约在这个地点， 记得带着玫瑰，打上领带，系上思念。 动情时刻最美，真心的给不。 对，没人疼爱，再美的人也会憔悴。 我会送你红色玫瑰， 你知道 你别拿一丝眼泪相对。未来的日子有你才美，梦才会真。 在你爱里沉醉，你守护着我穿过黑夜， 我愿意这条情路相守相随，你最珍贵。时刻最美，真心的给不累， 太多的爱怕醉，没人疼爱，再美的人也会憔悴。 我会送你红色玫瑰， 你知道 我爱你，相守相随，你最珍贵， 你最珍贵。 我会送你红色玫瑰， 你 别拿一丝眼泪相对。未来的日子有你才美，梦才会真一点。相守相随，你最珍贵。 你最珍贵。听到呢首歌呢，有冇即刻諗起边一个呢？相信呢每一个人呢身边都有你最重要你最珍贵嘅人。虽然呢我唔知道係咪所有人呢都可以永远啦一直呢喺自己身边。但我觉得呢最紧要嘅就係当佢喺身边嘅时候，我哋要好好珍惜，亦都要讲出嚟喎。即係唔好呢好多时候怕丑啦又唔讲啦。所以令到对方未必知道你嘅感受，未必知道你嘅心意。所以呢记住千祈唔好蚀底有啲咩讲出嚟俾对方听。咁呢亦都喺网上面啦见到唔同嘅听众朋友啦嘅点唱啦。咁呢好得意啊，可以读少少呢见到听众嘅留言啦。咁 Dylan 就话呢啱啱起身啊喺20分钟之前。咁仲可以听到一半嘅节目，多谢你。咁亦都有 Albert 啦，佢就好 surprise 啊，听到有师陪我喺呢一度。星期天又有靓歌啦，同埋有靓声听，多谢你。亦都有人话我呢个西瓜式嘅头呢。有人欣赏我居然，多谢你啊，真的好感动。咁咧，其实我觉得啦，有趣嘅事情就系咧，我哋身边咧，其实好多唔同嘅事情会发生啦，你亦都预计唔到咧，究竟你今日会发生啲咩有趣嘅事情，或者得意啦，又好啦，又唔好嘅事情啦。但系咧，我哋其实谂法系好紧要噶，可能我哋会遇到一啲嘅挫折啦，可能我哋会遇到一啲嘅难题啦，或者一啲嘅黑碌嘢，但系唔紧要，我哋最紧要咧就系保持住一个正面嘅心态，一个正面嘅谂法，去将呢啲事情一一拆解，令到佢咧变成我哋嘅动力啦，变成我哋进步的空间。跟住落嚟咧，有沛汪的点唱啊，佢都好中意呢首歌，我都好中意啊。You've got a friend in me， 啱晒呢个星期啊，送俾各位朋友。 You've got a friend in me， You've got a friend in me， When the road looks rough ahead in your mind。Miles from your nice warm bed, you just remember what your past said. Boy, you got a friend in me. Yeah, you got a friend in me. You got a friend in me. You got a friend in me. You got trouble.I got 'em too. There isn't anything I wouldn't do for you. We stick together, see it through, 'cause you've got a friend in me. You got a friend in me. Some other folks might be a little bit smarter than I am, big and stronger too. Maybe, but none of them will ever love.It's me and you, boy. And as the years go by, our friendship will never die. You're gonna see it's our destiny. You got a friend in me. You got a friend in me. You got a friend in me. 是不是即刻感受到快乐呢？这首歌呢亦都同时间是一套嘅动画嘅歌曲嚟嘅。今日呢多谢大家陪住我喺呢一个早上六点到八点嘅时间。咁如果呢仲想听到师傅嘅声音呢，同时间呢我亦都喺另外一个节目呢叫做朝头早嘅节目啦，知识会社呢做緊代班嘅。咁所以呢亦都可以喺星期六呢早上六点到九点呢听到我师傅嘅声音。今日多谢你哋呀陪住我一起度过呢一个美好嘅时光。祝福你哋大家都系喺呢一个美丽嘅早上咧，有一个愉快嘅星期天，都系开开心心嘅一天。最后送俾你，又陪着你走。下次有机会再同你播好歌，再同大家倾偈啊！拜拜。 谁说时间片刻变陈旧，全为我分秒亦停留。而